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73面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。寿云常念不绝者，常念手指常念本经，如本经往生正因品。辟头第一句便云：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，书写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必刹。正是此处常念不绝之意。首先要知道，世尊开悟之后，这个悟是大彻大悟。怎么开悟的？经论上，世尊常常提醒我们，放下就开悟。释迦牟尼佛说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佛是什么意思？佛就是大彻大悟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性相、离世、因果，彻底明白了，通达没有障碍了，这叫成佛。啊，谁能做得到呢？每个人都能做到。所以佛法是个平等法，没有高下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你能够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啊，把执着放下了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啊，你所执着的全是错误。啊，执着里头是见思呢，见是你的见解，思是你的思想，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法看错了，这叫见惑；想错了，这叫思惑。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你就开悟了。这不是大悟，是小悟。但是也非常可贵，为什么呢？这一个觉悟虽然是小啊，六道轮回没有了。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说，你在做梦的时候有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醒过来之后啊，六道就不见了。 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错误的思想见解没放下，你就永远在做这个梦。啊，在六道搞轮回，搞了多久了？真的是无量劫，生生世世都不救我。从这个事实真相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经典上所说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的人生，比闻佛法容易多了。闻佛法，闻佛法比得人生要难多了。啊，那么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我们就众生根基来说，下下等的根基都能得到真实利益的，是哪一部经？那我们可以说就是无量寿经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华严经是上上根人的利益，中下根性没有份呢。但是无量寿经呢，下下根人都能得利啊，上上根就不必说了。这一部经典，三根普被，利顿全寿啊，所以我们从根性上说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的就是这部经，因此这部经要常念啊，常念不绝。所以常念呢，手指常念本经，把道理说出来了。往生真言品里头第一句话就是闻此经典，此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而且呢就是指这一个汇集本。怎么知道是汇集本？佛出现在世间目的何在？用意何在？这要晓得，佛的心目当中就是希望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就得度啊，这一生当中啊就帮助你圆满成就佛道，这是佛的意思。当年在世对于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的多次宣讲，不是讲一遍，讲很多遍。从现在留下来的5种原译本啊，明显能看得出来传到中国来的梵本不是一个本子，一个本子翻译出来的有大同小异啊，绝对不是大异小同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 啊，大异小同肯定是多次讲不同的阶级，这原本不相同啊，所以根据现前五种原译本来看，至少是三次加言，那还有失传的七次没见到。说明佛的意思没有变的，帮助众生，这一生就成就无上菩提，这个多稀有啊，多难得了。所以慧起正是佛的意思，啊，常念本经呢，就是这个回集本呢，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汇集无量寿经，确确实实是本次释迦牟尼佛的意思。啊，深深其如体会到佛意，把这桩事情做好了，将来流传末法九千年是什么本子？肯定是这个本子。为什么？大众欢喜，大众喜爱呀！这个本子才能流传呢，契机切利啊！同时，我们也能想到，往后流传的注解肯定也就是这个注解啊，华念祖老居士的集解，他们有自己的意思。像孔老夫子治学的心态相同，述而不作，性而好古，啊，他引用了经论八十三种，引用祖师大德对于净宗经教的解释110种，即古著之大成啊，经论古著的大成啊，这是述而不作，真正是性而好古啊，谁得到这个注解都没话说啊，都会赞叹，都会感恩呐。因此，常念本经，常念不绝啊。那么，对于这经典，要受持，要读诵。提升自己的信心，坚固自己的愿望，愿望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啊！读诵，这是我们信愿的落实。我说我相信，我也想去，我不读经，不念佛，这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去不了啊。那么受持读诵啊，又非常重要。这是自信。下面一句书写供养，这是化他。 供养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礼节啊，中国人叫送礼，最恭敬的送，这个尊送呢叫供养啊，下对上的，儿女对父母供养，不能说不是。人民对国家领导人供养，弟子对老师供养啊，这是一份呢诚敬的心，用礼物字来做代表。用什么供养？用自己学习真实的心得供养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书写呢，就是用经书供养。现在包括光碟啊，这都是供品呢、啊。现在不必书写了，现在印刷书法了，而且印得非常精美。让人拿在手里面爱惜，啊，所以贡品里面有这个书号。这书是我们供养的供品的啊，现在有光碟，因为这个书如果他不是修行宗的，没有读过，读起来有困难，现在有有声书，这个好。啊，可以放在电视屏幕上，你看得到经文，你听得到声音，跟着他读，这是在现前这个社会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，有声书。啊，为各种不同根基，可以分开各种不同的程，这个时间时段啊，有念得慢的两个小时，这部书念完；有念得快一点的一个小时啊，不快不慢的一个半小时啊，一个小时二十分啊，你有这么多，人家就喜欢。啊，喜欢慢一点，他就学两个小时；喜欢快一点，一个小时。这个方法好啊，可以大量流动。啊，碟片、装潢尽量的精美。用个小盒子装礼物嘛，人家欢喜，愿意接受。那他听了之后，慢慢他觉悟了，慢慢的他也发心皈依三宝。啊，对于经宗法门，真心切愿。求愿往生，这个人就被你得度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从这一方面去做，做成精品啊，有声书，昼夜相许，求生净土，求生这个彼刹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幕后一句是目的，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接触这个法门，终极的目标，我们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去，那就一切都圆满了。没到极乐世界去，目标没达到啊，那我们这趟来错了，机会没抓住，这真可惜啊！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就在真干啊，这种精品有声书要做。注解也要做啊，做成精品，人家真正欢喜，真正爱惜啊，如获至宝啊，成本再高都值得。帮助一个人欢欢喜喜做佛去了啊，这是无量功德了。往生正音品里面这段经文就是此地讲的常年不绝，则得道劫，劫是快劫，快速啊！你这很快一生就成就了。下面，非是小乘品云，于此经中生道思想，道思是谁？指导我们了生死出三界，指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不退成佛，这是导师啊。这个导师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，在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我们常常看到先德常说二徒道士啊，一个在此地，劝导送我们往生，一个在极乐世界迎接你，欢迎迎接你，这边有人欢送，那一边有人欢迎啊，这是这两位道士啊。又受菩提记品云，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了，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先前同学当中，我们多少同学确确实实因为不常听这部经，退转了。 推转的太多啊。啊，推转到明文理养，这个推的大了。明文理养国宝在哪里呢？国宝在三途。你看，本来在极乐世界，一推推到三途去了。这个警惕我们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。如何能保持我们自己不退转？只有念念不忘。啊，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，于序间为他人说，这个迹象叫做佛事，这佛所干的事情，佛在世间干什么事，他就干这个。啊，而且特别呢，就是这一部经，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永远不换题目啊！啊，书写指流通。啊，大量流通，末法时期长啊，往后九千年呢。啊，所以全心全力做流通的工作。啊，供养，与一切众生往来。多的送一点礼，礼品当中不要少这部书。啊，要印这部书来供养。啊，受持读诵，这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提升自己。提升自己的幸运心与续情，这是将时间之短为他演说啊，这是什么机会教育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遇到人你就得讲啊，就得介绍啊，啊，有意无意养成习惯，一定把我自己修的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啊！当你自己修学有心得的时候，有体会的时候啊，欢喜心生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忘了跟人说敬业三福，你看第三条，菩萨了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，那个因果不是别的，专门讲信这个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啊，劝人念佛了。啊，读诵大乘，后头劝经行者。啊，读诵大乘就是大乘无量寿经。 那劝进行者就是此地所说的，于须与情为他演说，言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他看。你真像一尊菩萨，真像一尊佛，住在这个世间呢。每一个人看到你，尊敬你，欢喜你，向你学习，所以要为他演说，演说确实是为他，为自己。大乘教理的书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那是为自己。那要为别人呢？形式很重要，要重形式，要表演出来，做给别人看，有规有矩，让别人尊敬欢喜。所以要晓得怎样为别人，怎样成就自己。这鄙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也能超过生彼国土。这个情形是说什么？大善哉呀！火灾、水灾、风灾，这大善灾啊！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我们在天文望远镜里面，夜晚看太空，还可以看到不是我们这个星系，不是我们这个银河，应该是另外一个银河系。这个银河，整个银河系发生在哪？一片火海啊！这一片火海里头，可能有几百亿个星球。这个世界尘住坏空，这在坏界的幕后整个宇宙燃烧了，最后爆炸了这一爆炸，这个星系就消失了消失之后，慢慢它又重回，又重新再组，它会再组成为什么会有这些尘住坏空的现象？这现在我们知道，意念呢？意念到极度不善的时候，这个灾难现前。毁灭之后，意念慢慢就清醒过来了。当意念清醒的时候，佛菩萨知道为什么这个信息便法界嘛。佛菩萨知道，佛菩萨就来帮忙来教导你，慢慢新的世界就成立了，建立起来。这个就是尘住坏空，它永远在循环意念有觉有迷，不一样 啊，有少部分求，大部分迷；有大部分觉，小部分迷；有完全迷了，有完全觉悟了。完全觉悟是佛菩萨的净土，完全迷了，那就是世界末日，世界毁灭了。啊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念佛的人，他信心坚定，愿力坚固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全烧了啊，满众大火他也能超过。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这个灾难他不会跟不会受的啊，烈火里面他通过烈火是清凉的，而且速度非常快啊，所以要想到我们本来的速度是念头才动就变虚空法界，这是自性里头本来的现象啊。再看下文，世尊悲心无尽啊，普摄无余。真正是大慈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摄食摄受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心里面的牵挂，心上真有诸佛菩萨心里的有什么？有无量无尽无边无数的苦难众生，这叫普摄无余身，没有一个漏掉。诸佛如来的他都想到了，他都念到了，他都看到了，一发不漏。故平以持念本经为劝也啊，那么要帮助这些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一生成就，所以频频不间断了，以受持念诵本经为劝啊，普遍的在劝导大家要认真受持读诵这部经典，不要把光阴空过了啊。古人的话说得好啊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啊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啊。人生最宝贵的是光阴，光阴是人的生命啊。啊，希望你的生命不要虚度啊， 不要空过啊，真正念佛就不空过了。世尊，力劝持念本经啊，受持常念这部经，盖经中所宣，这经里面所说的，正是一尘愿海。六字洪明之无上大法，可惜没人知道啊，没有人认识啊。一尘愿海是什么？这一部经第六品四十八愿，那是一尘愿海。啊，六字洪明。是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因两品里都所宣扬的，啊，这个是一切大乘教里头都没有的，所以世尊特别的殷勤劝勉啊，这要知道这是无上大法，行人但能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，万修万去，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，皆因依教奉行，如佛训诲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深信切愿持佛名号。这一段是说，世尊为什么这样殷勤劝导？啊，机缘难得，世人所说的机会，确确实实，无量劫中啊，你才遇到一次。像彭基钦所说的，啊，无量劫中稀有难逢的一日，你怎么会碰到？啊，我们今天像弥陀经上讲的三个条件，啊，决定往生，善根，福德，因缘，这三个条件，三个条件具足了，万修万人去啊！我们今天因缘具足，问题在善根，在福德。什么叫善根？真能相信是你的善根，真正能够理解这善根啊！福德是真干。我真念佛，我真的依教奉行，我真正的帮助一切有缘众生，这就是福德。啊，你帮助他，你成就他，他做佛去了，你的福报多大啊！你曾经帮助一尊人，一个人成佛，世出世间福报 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我障碍一个人成佛，这个罪过也是最大的。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呢。过人，这个人秉性不好，他想来听经，欢不欢迎他？这个人不是好人，我们不欢迎他，不要他来。你拒绝他，说不定他这一座经停下来，他世事的善根引发起来，他一生能成就啊。我们的一个错误的念头，说不准他来，把这个人善根切断了。你要不要负因果责任？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自己不欢喜的去造谣生事啊，想尽方法障碍。我遇到过，韩馆长，我跟他相处30年，他毛病很多，但是他有个最大的长处，不障碍人听经。只要有人听经，他欢喜，管你什么坏人，他都愿意，都欢迎你。这个不容易。他能成就人发生毁灭呢？造谣生事的人很多。他有智慧。他用什么方法呢？追踪谣言。你说某人不好的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没跟他相处过，没有听说的，你听谁说的？再把那个人找来，一个一个追，追到最后，谣言就没有了。所以韩馆长在世的时候，一般人知道，不敢在他面前造谣，为什么？他追根。他不是马上就相信你，当时他点头相信你，你走了之后再追根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这是智慧呀！特别是人事关系，在这个时代，怀疑、嫉妒、障碍可多，别人有，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。道理命中时，冤亲债主了找麻烦，不晓得从哪来的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你自己不造因，哪里会有果报？帮助别人修福，帮助别人种善根，帮助别人开悟，好事啊！我自己没有开悟，他开悟了，好事情。 他来度我，他帮助我。为什么要障碍别人？轻易听信谣言，误事古今中外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个事实，李老师当年在世教学生，他特别重视给众生结法缘、结善缘，决定不能结恶缘。结恶缘，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菩提道上设立了障碍，啊，都是善缘，都是法缘，你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，没人障碍你啊。啊，我们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护法立身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障碍？值得我们自己冷静去反省。啊，照理说是不应该的，为什么有这么多？啊，我们反省就明白了，有意无意，时时刻刻障碍别人，今生去世啊，今生有这个现象，有这种行为。啊，过去生中肯定有，生生世世所造的业。麻烦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要铲除业障。业障怎么铲除？要扩大心量。要慈悲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真有成就一切众生的心愿，这个业障才能解开啊。啊，自己要懂得怎么修行，怎样去弥补自己的过失。啊，行人发心不容易啊，但能发菩提心，菩提是觉悟，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觉而不迷。发这个心，跟诸位说，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，跟认不认识字没关系，因为这是信的，啊，彻底的就。一丝毫迷惑都没有，这个人在世间，你去想想他干什么？彻底觉悟， 我相信这个人就是真真实实的老实念佛的人。他除念佛之外，绝对没有一个妄想，他真正觉悟。这个人念佛不但决定往生，他的品位很高。为什么？他没有障碍，他没有杂念，杂念是障碍，他没有疑虑，疑虑是障碍。他的品位能不高吗？这些事理我们真的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们能不干吗？我们能疏忽吗？心不是菩提心，给诸位说，那就是轮回心。轮回心里的什么？自私自利，共高我慢。没有放下贪嗔痴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在造轮回业。临命终时，哪一个业力强，就先到哪一道去受生。生生世世业力做主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。这个业力是强者先行，哪一个力量强，你先到哪一道去受报。所以菩提心不容易发，没有深厚的善根发不起来。深厚善根自己可以培养，培养的方法最上乘的还是读经、听讲、念佛。幕后这一句话说得好，故知行人受此经者，即应依教奉行。这是真正受持。不能依教奉行，你没受持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学佛就像李老师常常用的比喻，他不是真的学佛，他是来消遣消遣的。到佛门里面来混日子，比世间造罪业那个消遣稍微好一点，不是真干。 能不能得受用啊？断难。是不是造罪业？那看他的心性。如果他有自私自利，他造业；他没有自私自利，他有过失。为什么？没有给众生做个好样子，是吧？为人演说，他没做到。啊，菩萨处处在在处，他为别人，给别人做好样子，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好像舞台表演一样。演这个角色，一定会演得非常逼真。啊，佛门弟子真正学佛就是要表演的。你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你就照着这个身份去表演。啊，你是个教师，你在学校把教师演出来，成为教师当中的模范。你是学生，你把学生演出来，学生当中的榜样。啊，你是经商，商人菩萨；你是做工，工人菩萨。你把的菩提心、菩萨道应用在你的生活，应用在你的行业，这叫依教奉行。行行都是菩萨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是菩萨。演出来呀，表演呢，做给别人看呢，为人演说。后面这个五句，如佛训诲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去做；佛不准我们做的，我们就不去做。啊，一定是真为生死。生死太可怕了，太苦了，生生世世都搞这种事情。啊，死了以后，道跟佛都是中阴身，一般都是49天。啊，49天。他又去找一个身体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游魂是非常不稳定的，而且速度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那游魂在游荡的时候，遇到跟自己有缘的，他就注意。这一注意呢，他就会投胎。他愚痴，没智慧啊。魔鬼里面去了，畜生里面去了，啊，不论是哪一道啊，他就去了。 很可怕。我们看到小蚂蚁，那也是个人死了之后投胎的，啊，他会躲到那一道去，那一道特别愚痴，迷恋在这一道，生生世世做蚂蚁。什么时候他才能觉悟？他才能明了，换个身体吧。啊，所以经教上说，古人也说，一舍人身，万劫难复。啊，一万劫的事情，你都不容易再去做一个人生，说明的人生这么难。啊，在这个大世界里头，业缘太复杂，太多了。所以，明白了。不再想搞生死轮回了，啊，这样发现，身心其愿，支持名号，目的求生净土啊。故知常念不绝，究竟所指呢，则在常念此一句名号也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常念不绝，真正的意思。不绝，净念相继。行人，果能真正发现，老实念佛，唯此一句，念念相续，则必定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慈悲加佑啊，令心不乱，决定往生，精进不退，圆满是缘生四土。究竟涅槃，这段话说得好啊！净宗学人，真实发现。啊，只要真实发心，决定老实向念佛，别的都放下了。啊，这必定如染香人身有香气。这个香气从哪来的？从佛号来的。这一句佛号，确确实实有色、声、香、味。啊，我们是粗心大意也，心浮气躁啊。体会不到，心地清净的就体会到了。真正念佛人，身有香气， 啊，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这一句话要相信，要真信。临终佛来接引，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他自己发的，没有人劝他，也没人阻止他。我们前面看到48愿用5届的时间去落实，愿愿彻底落实。极乐世界是本愿功德的成就啊，这些从哪里来的？48愿功德本愿成就而来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施工，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。你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夜夜四理形象当中，都能够体会得弥陀本愿功德为神。都能体会到啊，愿愿不虚啊，愿愿都是戒淫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啊，往生佛国。佛来戒淫，先是放光啊，佛没有接触到你，佛光接触到了。这个佛光是加持的，慈悲加油啊。我们的功夫没有念到是一心不乱，只念到功夫成品，但是佛光一照呢，功夫提升一倍，从功夫成品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。随着你功夫的前身，品味不一样，3倍9品大分啊，细分那不可说不可说，太多了。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圆成佛道，时间多长？实在说不一定，真的佛无有定法，告诉完全在自己，灵性的后果。灵性后的人成就快， 灵性根顿的人，成就就满。无论是快是慢，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，只是向上提升，向前进的速度大家不相同，人人最后都到如来地啊，都能证得妙觉果位。这个道理很深，也很复杂，所以真正的听得懂也不是容易事啊。听得懂的人我们知道世事善根深厚啊，这一生当中他才有这种能力受持啊。叙事善根薄，这一事就困难了。虽有困难，真听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下定决心断卧修善，勇猛精进，能把过去生中的缺失弥补过来。那这个很难得，但是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机会也到了，如果善根太薄了，那不空过了，不可惜了吗？这个事情我们想到了，佛菩萨早也想到了，是中国老祖宗说一句话，勤能补拙，这是笨拙啊，笨拙不怕，只要你勤奋，你真肯干，那弥补你的拙处啊，你还是会得到圆满的成就。这一点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断，不乱了啊。这个事理我们都要清楚，为什么你不怀疑了？怀疑最怕临终那一念啊，一有怀疑出生道去了，多可惜啊。啊，搞清楚才不至于怀疑，一根把它拔掉了，佛决定来接引。啊，有人来问，如果临命终时观音菩萨来接引，阿弥陀佛没有来，可不可以跟他去？可以，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本尊之一啊，大势至菩萨来接引也可以。但是我们要不跟他去，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不来？来，决定来。为什么？是他的本愿。 啊，看到观音菩萨，别着急，等一下阿弥陀佛就来了。啊，一看到跟观音菩萨去了，也没错，品位要低一点。啊，你等一下，观音师之都来了，你品位肯定高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定功，你有耐心。啊，这就是你增高品位的理论依据。啊，你保持住一心不乱，啊，佛号念念相续，里面没有杂念渗透进来，啊，只保持这个功夫就行。啊，慈悲加佑啊，定心不乱。这是肯定的。佛光来照你的时候，就是加持，把你自己的功力提升一倍，如果我们自己的功夫只是功夫成品，佛一加持呢，是一心不乱。你已经念到是一心不乱，临终佛光一照，你就变成离一心不乱。这些都是真的啊！所以佛的加持是跟你自己修学功夫成正比例啊，你有一分功力，佛加持一分；你有十分功力，佛加持你十分。总而言之，真正的功夫都在放下。你放不下不行啊，你放不下了，佛光烛照啊，加不上啊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去放，绝对正确，让身心干净，不要有丝毫的染污。你才能有成就。啊，最怕的是染污。除佛号之外，所有一些念头都是染污。啊，弘法利生还是染污，染污里头有正有邪，有善有恶，最好通通放下，一点染污都没有，这高啊！啊，见佛，佛光烛照。决定往生啊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生到极乐世界，金灯不退。纵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本愿威神加持你。你就得到阿惟越智菩萨， 阿惟越智菩萨是三不退呀，你都证到了，你是得到，你不是证到，证到是你自己的，这是阿弥陀佛给你的。让你自己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，这个不得了啊。这个信息十方世界没有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为什么诸佛如来劝你到极乐世界去？太好了，啊，这个世界别再逗留了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是缘生四土，缘是圆满，我们生肯定生凡生同居土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烦恼断不掉啊。我们今天烦恼只是有本事把它扶住，断不掉，那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到极乐世界全凭佛力加持，居然把自己提升到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。啊，阿惟越智得大自在了。在我们这个地方讲，像禅宗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是这个境界，阿惟越智这个境界。所以佛力加持，这好像智慧开了。能力恢复了，啊，三明六通都现前了，就有能力跟变法界虚空界有缘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，那个作用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这是十报庄严土化身大师的事业啊，那个境界里头的佛事啊，他现身没有来取，没有来去就是没有空间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，这是没有空间，时间空间都不存在。在同居土等于方便土，也等于十报土啊，这还加上一个四图嘛，加上一个长极光图，对于长极光菩萨们越来越清楚了，越来越明白了， 啊，只要无始无明习气断尽，他自自然然入禅就光，究竟涅槃了。啊，涅槃就是禅就光，涅槃就是自性，涅槃就是实相。故佛此事常念不绝，则得道界。你看，你想快速成佛，就这两句话。只要真正常念不绝，念念不间断，你就能很快证得，啊，皆迅速，皆解，有如接近，直进入。啊，最近的一条道路，是为持名一法，那修行之进路。一切法里头，在佛法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只有这一门是进入。只有这一法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啊，其他法门就不一定了。聪明人都愿意走进路，进路快速啊，一生圆满成就，老实持名，这独道得道迅速。这一句的关键就是老实，老实太难得了，老实太可贵了。在历史上，这2000年来，念佛往生就是得道，他们往生成佛，太稀有了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人数之多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最保守最保守，超过100000人了。在这1700年当中，啊，其他法门没那么多啊，没那么容易。啊，所以这是修行的进路。啊，该以信愿持名之法，心作心事啊。事先作佛，事先是佛。啊，这个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。 我们念佛就是心做，心本来是佛，这心是真心的，现在又念佛，就是你自己是做佛。因为每个众生阿赖耶识里头设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，那么来生我到哪个法界去？不要问别人，别人不知道，问自己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我到哪里去？设法界的因我们都搞清楚，念佛做佛去了，念菩萨学菩萨，你到菩萨法界去了，念罗汉，念净土，念神通，到声闻缘觉法界去了。念天，念戒，到欲界天去了。如果修禅定，到色界天去了，四禅八定。啊，念贪，现在这个世界念贪的人多，贪而无厌啊，贪无止境啊，一切都不顾啊，贪心在增长啊。国宝在哪里？魔鬼道。啊，戒毒成慧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所以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六道轮回的果报就出现了。这个事情很可怕，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假的，那你自己的亏吃大了，你上了砸当了啊！这一生当中可以了生死，可以做佛，偏偏还搞六道轮回，这叫自作自受。底下说果觉因心，故得道解，阿弥陀佛是果觉，究竟圆满的大觉， 我现在用这个来作为我修行的因啊，如来的果觉做我现在的因性。这个成就啊，无比的快速啊，也就是早年李老师教我们换心啊，把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拉拉杂杂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，把心洗刷干净，把阿弥陀佛清净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果觉因性，阿弥陀这是梵文，翻成中国意思无量觉，阿梵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不能搞错了。这个法门多数人果觉因性啊，所以他成就那么快，一生就得圆满。因为此持名念佛之法是弥陀大愿之本，最易下手，最易成就，故称易行道，号金中净也。实在讲太难得了啊！得到这个法门，真正得到，你要把世俗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，你是真得到了，真成就了啊！如果得到还想兼得其余，那你全错了。这个里头要讲纯，要讲见，啊，不能有一点点夹杂，不能有一点点染污。你这一生就圆满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要是搞不清楚，搞不明白，难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佛说了，善导大师也说了，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啊。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那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？啊，早年李老师在台中常常公开说，他不说别人，说我们台中莲社的莲友一万人当中都是念佛的，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，万分之三，万分之五， 为什么这么少？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！我在台中啊，我很感叹呐、啊，老师不专呐、啊，搞的事业太多太杂了，他累得不得了啊！啊，我常常在想啊，他为什么不把一切放下？像慧远大师一样，就一个念佛堂，没有别的事情。他在台中，随缘嘛。有人拿钱给老师啊，我们建个养老院好不好？是好事情啊，请老师做董事长。那要照顾老人院呢、啊，再一想儿童。要教啊，我办个幼稚园好不好？办了两个幼稚园。办了一个菩提医院。啊，还搞了一个慈光图书馆。啊，这么多的地方。天天打转呢，就静不下来了。还想想，还是圆空大师聪明，就一个念佛堂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而且呢，同学没那么多杂，没那么杂。啊，远公念佛堂里头是123个人，啊，他居住的地方我没去过，江西庐山东林念佛堂，现在是东林寺。呼吸为戒，念佛堂人不下山的，啊，就在那里往生啊，真的，个个往生，无比殊胜。中国净宗第一道场。啊，慧远大师成为中国净土宗初祖。啊，我们讲到初祖，初祖很多。下莲居老居士，在《进修纪要》里头称大势至菩萨为净宗初祖，没错，他讲的话是正确的。大势至菩萨是哪儿的初祖呢？变法界虚空界的净宗初祖。啊，让我们马上就联想到了。普贤大士菩萨是初祖。他是什么样的初祖？娑婆世界的初祖。你看。华严会到最后，华严经啊，到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他是娑婆世界的初祖啊。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， 我那时候在美国，黄念祖给我开玩笑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你做美国净宗初祖。”我没做初祖，我跑掉了，我离开了。啊，所以初祖我们至少要了解三个：大势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慧远大师。啊，净宗的祖师确实是后人选出来的。啊，净土宗没有沉船，没有一代传一代，没有。你修得很好，你往生了，后人认为你在这个时代对净土宗有最大的贡献啊，所以他是明选的，他不是实现的。任何一宗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，只有净土宗没有啊，净土宗是民主。啊，这个法门持名念佛是四十八愿里面的本愿，所以在日本有本愿念佛宗。四十八愿他就奉行第十八愿，其他都不要了，如不如法，不如法。为什么？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摄一切愿，每一愿里面都有四十八愿，这就对了。把第十八愿孤立了，其他都不学了，这个不如法。啊，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倡导的净宗学会，这个我很赞成。为什么呢？现代化，说莲社、说念佛堂，这都是古时候的，现在人称为是迷信，称为是宗教。所以念老想把名称把它现代化啊，修学的场所学会啊，净宗学会啊，天台宗学会、华严学会，用这个好啊，学会是修学道场啊，专门在经教研究的呢成学院啊，我们在澳洲有一个学会，有一个学院啊，解行两门呐、啊，啊，学院呢重在经典的学习，学会重在念佛的功夫啊，主要的就是念佛堂。在过去念佛堂里头不讲经，啊，为什么？讲经打闲岔，扰乱大家的心修啊，不讲。修净宗，先研究经教，有了信心，有了愿心，经教就放在一边，不必了，专念阿弥陀佛就行。 啊，经典它的作用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这个信太重要了啊！为什么半信半疑，信心不能坚决，对于教理不透彻，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所以信愿都不坚固啊！信愿真正坚固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